这是进程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蒙特利尔2007年5月，唐诗三百首卷二第62首诗《季寒见意》，作者杜甫。今我不乐思岳阳，身欲奋飞病在床。美人娟娟隔秋水，灼烛洞庭望八荒。鸿飞明明日月白，清风夜翅天雨霜。欲经群帝极北斗，后其麒麟亦凤凰。芙蓉旌旗烟雾落，影动道景遥潇湘。兴宫之君醉琼浆，与人嬉少不在旁。似闻浊者赤松子，恐是汉代韩张良。昔随刘氏定长安，唯我未改神产伤。国家成败无其感，色难兴抚参风香。周南留志古所惜，南极老人应寿昌。美人胡为隔秋水，焉得世之共玉堂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